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 ，sorry， 今日咧又迟咗少少啦，因为今日都系有人病啦，系嘛？我将个麦交俾你啦，阿游小姐。 好，欢迎大家。 你个样好病喎、 啊。唔系啊，我系仲有两声咳啫。但我都有去 入下。嘅 我哋今日有超级无敌重量级嘉宾， 男神。 喂，晚安咁多位。 阿 Lester， 哇，好虔诚嘅欢迎。 唔系咧，我哋又系咩啦？照旧啦 ，update 下大家做咗咩先啦？点啊，两位？ 哎，我想推介一样嘢俾你。点 啊？ 原来有因为我有个网友咧，澳洲咧买咗包药俾我，其实唔系好记得咧，系香港邮政系记唔记得药嘅？但系 anyway 咧，即系总之系记咗。 D H L 唔得啫。 总之系记咗你啦。咁嗰包系 aspirin 嚟嘅，即系我咁大仔未食过呢一样嘢啦。咁佢嗰粒药饼其实基本上 阿士不灵， 系佢基本上 食过，我细个食到盲，你知唔知啊？ 系咩？我唔知， 而家应该唔会开噶嘛，医生 系啦，医生系好似唔会开。 细个系就咁卖嘅，你知我细个咧系头痛啦，跟住我三年班暑假咧系食阿士不灵食到盲咗个暑假咯。 Well, anyway， 总之嗰粒嘢咧 系啊系啊，跟住我老豆系抱住我成个暑假咧望街咯。哇，跟住我有一日咧望翻嘢，你知唔知我几开心啊？ 哇，咁恐怖啊！ 真系唔恐怖， 咁我点接落去？ 真系我讲真的， 真系成个盲 接落去啊！ 因为我有耳水不平衡啦，又有唔知乜嘢，总之咩神经线有问题，所以我缩缩地噶。所以 系我呢个 feel 到， 所以我系你，所以咧我系要成日入医院同埋去医生嘅。咁一年暑假真系盲咗咯， 唔系因为 惨 系啊， 真系几恐怖啊！其实 琴日起身咧， 坐喺度黑掹掹咁样咯，坐喺梳化度黑掹掹咯。 琴日起身系直情觉得系有少少天旋地转，同埋好晕， 嗯， 即系同埋背脊好痛。咁人哋問我點解啦，咁其實呢我就出咗個 post 呢，其實我就 invisible 咗我老婆㗎，因為點解呢嗰嘢半夜搶被，佢搶到我背脊冚唪唥着涼㗎，你明白感染傷寒，咁我起身就發覺個人就好想暈，所以琴日呢度度都冇得去啦。咁但係問題 點解要 invisible 嗰嚿 呢？唔得，唔俾佢睇到，俾佢睇到有鬧㗎嘛嗰啲人。唔好講呢啲嘢，個問題就係話如果飲乜冬瓜豆腐 好驚。 我飲咗嗰兩個 tablet 之後呢，發覺個人係實淨咗，即係精神咗㗎喎。佢系两粒啊，净系溶咗水。你以前嗰啲系趴落肚定系话？ 系趴落肚嘅，爆。 而家嗰啲系一粒好大粒，好似康盖斯咁大粒嘅嘢，溶落水，抌落去炸，咁溶两粒喺半杯水度，饮完即刻好似个人喺，好似掂掂地。但系问题咧，原本啊应承咗个生日会嘅，咁但系发觉唔好啦 ，cut 呢排都系咩，即系小心啲好啊。咁都系冇出街，但系唞咗一日咧，个人就好翻好多啦。就系靠嗰啲咩亚士不灵。 算啦，我食呢啲食到我一开头要食三四粒先得噶。即系如果我真系头痛嘅话， 嗯，咁你想唔想玩咧？即系香港而家买唔买到？我唔知其实。 哦，士匹灵得过， 得 噶嘛？ 有 系咯，你啊，你成日病，你应该清楚。 我食 Panadol 嘅，系啊，而家食 Panadol 噶嘛？ 系咯 ，Panadol。 嗱，大家睇唔到 Lester 咧，而家嘅 Paracetamol 嗰啲， 而家 Lester 个样都有啲病啊。 第一系病啊，第二就系佢包住条好。即系卡迪近定颈巾，跟住件大 呢个做嘢， 系咪嗰个咩瘦晒字嗰条啊？ 唔系啊，今日好冻喎， 今日都已经唔系好冻啦。 今日我都觉得冻喎，今日琴晚冷亲，你都冷亲啦，哥。 系咪咯？唔好笑啊！ 唔系，我想讲我去咗游行， 吓跟住咧， 但系俾人哋闹我冇党性， 唔系冇人性咯。 咁啊，即系有人性，你要退党，你游小姐，你 冇 正时机， 冇跟党行就系。 唔系我有打招呼， 冇党性。 唔系我跟咗咩嘛？法政 法政会师嘛？你去咗？ 喂，好多人问我系咪法政会师，我唔系。 唔系你未系啫，你 未 系啫， 即系未填方嚟。 唔系，因为其实我哋成立，我哋27号先成立啫嘛，我哋都未有一个完善嘅 membership 嘅系统啊。 哦， 其实我就系个法政会师嘅秘书， 吓一定要 系我系秘书嚟嘅，其实 qualify 秘书长先可以参加呢个法政会师啊。 法律界人士咯， 同埋啲普通嘅 member，LU 啦 ，OK 喎 ，OK 嘅，你学生都得，乜都得。 即系法律系学生都得， 都得， 我都 OK 咁样。 系啊，所以迟啲算啦。不过好似要收会费嘅。 哦吓，象征式啦，学生 四位数， 好离谱啊！敛财嘅喂， 唔系好 唔係，我想知道師傅係邊個啫？ 師傅又係你喎？ 未啊？ 未啊？ 如果係師傅係你嘅，大家要小心啦。 我都係秘書咋。 如果唔係，你翻去買曬 Panadol 擺曬喺度嚟啊！ 黐船， 自己病買多啲啊！ 咁你哋咧？但我哋咧，琴日其實我琴日撞到 Lester， 其實係你知唔知係我哋 Lester 好受歡迎佢哋。 唔係，你知唔知我哋要 俾人圍住， 要去嗰度咧？我哋係特登咧去到去學聯嗰個 counter， 仲要啱啱佢去咗廁所，我哋係成隊人咧停泊咗喺學聯嗰度等佢翻嚟。 係 個原因就係咧，因為我哋嗰個男法律界男神啊， 你就影一幅相， 阿 Wilson 要揾佢啊。 哦，係阿 Wilson 揾佢啊。 係 啊，即係 借個橋記者。 唔係，係 Lester 係佢嘅偶像。佢話要同男神影相。 係。 於是我哋成隊就拍咗喺度等佢翻嚟。 阿 Wilson 係講中文定講英文嘅？ 中文， 即係佢唔係外國讀書翻嚟嘅。 都係嘅。 佢樣好似好好英文啊。 都係加拿大咯。 哦， 係啊，跟住揾佢咯，就係特登，你知唔知啊？ 咁犀利！ 你知唔知就咧？ 同周永康爭。 阿 Wilson 有一日咧，好開心，佢話：哎呀 ，Lester at 我喺 Facebook 咁樣啊！ 哇死好驚 我 add 唔到我 add 唔到。 我咪問你 Lester 我你咪即係 Lester 而家樣呆晒呆晒。 唔係因為我都對於即係新個組織即係你哋個組織好有興趣嘅即係法政回事因為即係以往都見阿 Jonathan 啊嗰啲都係即係好幕後嘅有都好低調咁但係即係今次佢都出嚟就係搞個組織咁所以即係對即係 Kelvin 識啦即係知佢邊個啦可能都唔識我。可能我認識佢，佢認識我，但大家未係好， 大家都喺報紙睇到大家， 係啦，咁係 Jonathan 咁梗係識啦，即係幫我咁多次 問老師啊， 即係慈父， 傳説中 Jonathan 慈父同埋慈母， 係啦，慈母， 你慈母， 你個棍咧， 你個棍打， 次見到 Jonathan 同 Donna 姐就好安心嘅喺差館 ，Donna 姐多一個 阿媽， 可能婆婆啦，可能。 打人， 但系有多一个就系即系 Wilson 啦，唔识嘅，咁咪即系 Air 去睇下佢系何方神圣咯。 哇，劲嘅 Temple 噶， 系咯，喺庙嘅， 喺庙噶，嗰个法咩法官摇篮嗰度噶，好劲噶。 我睇个样都似好坚， 系咯， 个样 其 实气场好犀利 咧，即系阿文浩正 come out 咧，真系好难得。因为其实佢系 behind 你讲 佢 behind 就先咗好耐， 你讲清楚啲，嗰种 come out 就唔同阿万啲嗰种。 我哋嗰次上阿陈志华，佢直头话佢出轨， 系咩？ 咁严重， 好严重，因为佢真系匿埋咗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 咁我咪算好快 come out？ 唔系，其实我都唔明 佢 come out 系话嚟嘅咁样， 即系到呢个时代咧，真系佢哋要真系要出嚟咯，冇得借咯。所以今日咪有冇睇文汇啊？ 有我哋见到成版招呼 嘅。成版招呼 我 哋 未 收 快啊。 係啊。 咦我未睇喎攞嚟睇下先。 文汇唔喺我book mark裏面。 通常文汇。我从来唔买文汇。 通常文汇唔使买㗎一派㗎。 Sorry, 全版招呼我哋囉。 喔 勁喎。 你唔得啦點解冇你上㗎 冇理喎， 好驚， 爭啲， 即係入唔到個攻擊範圍，你即係 唔係 入流 咯？ 你可能下次鬧人開始要鬧得狠少少啦，游小姐， 傻啦， 因為而家唔放你眼內啊，你點睇啊？ 未啫， 咁啊 ，Johnny 去遊行點啊？ 點啊？你快啲講埋先啦。 哦，系咪冇？ 好精彩你系咪？诶，你 我冇行啊！ 你好 好好 似黐线，我乜见到你，你冇行？ 我系啊，我喺中环等啊嘛。 搞错， 我搭地铁过去 啊！临尾啊，临尾 我喺铜锣湾饮完茶之后， 我见到佢咯，就系所以我约佢有行咯。 冇啊，冇行啊，不过条路就遇翻你啊嘛。 咁佢哋系后屘上咗礼宾府啊嘛，使唔使冲定还是有小路上去啊？ 上礼宾府我唔知啊，其实我冇跟。 咩有实咩有古惑的梯佢哋？ 唔紧要，咁琴日生日会咧？ 琴日生日会嗱，琴日同阿快必庆祝个生日，咁咧我哋咧特登咧就 book 咗个地方咧就同佢做生日嘅，咁咧要特登咧唔俾佢知我哋同佢做生日咧，所以成班人咧匿埋喺一个漆黑嘅房嗰度。 哇！咁 surprise party 啊！ 喺暗角嗰度等佢咯，咁咧跟住佢哋特登作个理由就昆女过嚟咯，佢哋就求其作咗个理由就话有个执委同有个义工喺度嘈交，叫佢疏导下呢件事。 即系阿 Terence 讲嘅故事系真嘅。 咁跟住其实佢都估到啦，快啲好醒㗎嘛。 好 sweet 囉，我觉得你哋。 我哋係好玩，唔係好 sweet 囉。 咁 我哋好鍾意玩。 琴日唔见刘家雄嘅。 琴日有。 咗嘛。 琴日个生日会又嚟喎。 喔临尾生日会。 戴口罩咁多嘢嚟家咁款。 係囉，病咗嘛。我知㗎，一四一啲嘢。 唔应该啊，唔中意啊，我本来安人花名啊。 你呢？ 我冇啊，咪喺真係差唔多喺屋企啊，成日。成日都喺屋企就係食咗 tablet， 成個人攰曬，跟住咪瞓覺咯。 好啦，我哋 唉，呢个都挂住睇报纸啊！我哋留翻嚟讲嘢先， 留翻阿 Esther 讲。 好，俾个 spotlight 佢真系要。今日嘅嘉宾 唔系汇报有我噶，就话法政会司嘅核心成员咧，就系喺接违法占中期间咧，就系担保学生实务分人黄之锋。 哦，你咁努力喺度睇， 避免真系避免。 赖一赖你个名。 系咯，点都要赖， 点都有你吓。啊 好啦，喂，介绍下先今日嘅嘉宾啊，神武 介绍佢好啊， 由头介绍过， 廿一岁系嘛， 系 六月生日， 星 系六月生日 十一号，各位花痴留意点啊？你而家仲系咪学联副秘书长啊？ 系啊，做到三月三十一号，三月三十一号，咁就落葬。 喂，但系你系沙田人嚟噶嘛？沙田友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你都系。 我唔係啊，我細個土瓜灣大㗎。你就係㗎嘛。 我係 啊，你小學、中學同埋大學都係沙田㗎、啊、你知唔知 道 永遠都係。邊度村 晚山嗰邊。 嘩咁遠。 但佢小學中佢小學喺我隔離。 係小學喺隔離。 係啦、啊嗯。中學喺我附近。 對面河。 對面河。 對面河。 大學喺我隔離。 都係對面河。 都係囉。望到囉都係。佢都係逃跟住今年就逃。 逃唔出新界。 啊、逃 沙田 出嚟啦沙田。 係。 劲啦！今次雨伞运动 好啊！ 喂，问翻你先，你而家生活正常咗未噶？ 正常，我翻翻学噶啦，我有上堂，我系、嗯、 你系中大正正系三年班学生， 系冇错， 嗯， 哦、即系勾牵啲。 你会唔会觉得上堂啲先生讲啲嘢好无聊啊？ 咁唔会， 因为你嘅理解可能比你更加深刻。可能对好多好可能对好多嘢。 即係讲两讲你俾人拉过未一上。 係啦係啦例如。 咁一定唔会因为我自己觉得即係占领运动之后其实自己对于好多事情嘅理解或者係即係分析嘅能力都係不足嘅。咁始终都係要返返去学校嗰 度。 係都要返返去。 你觉得书本学到你 好谦虚。 你晒运动学到嘅嘢咩 是两样很不同的层面的因为一些是一些很实践的但一些即是你处理即是处理政治议题或者是即是参与政治运动或者民主化运动你必然是要有一个即 是 完整一些的分析框架。 那些苏东坡 或者你要知道其他即是譬如说今次香港现在这个后雨伞年代你面对是很多的打压或者面对即是一个很狭窄的政治空间。但是这个其实即是在历史上面或者在地球上面香港不是孤儿仔而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嘛即是譬如说是印度都面对过殖民地一个很高危的统治或者是台湾都面对过国民党一个即是全面实施白色恐怖或者是宵禁那些的高危统治。但是人家是最终可以走出这些的阴霾去行去一个民主化的道路。而香港也都是似乎现在是未是有一个很好的 即系 系未系一个即系唔系好落后嘅，但系所以好多嘢都需要系摸索咯。即系边一条路先系真正香港人可以行到有曙光嘅，有希望嘅。咁呢啲嘢其实系要，我觉得除咗读书之后，都要睇下其他地方发生咩事。 喂、嗯，其实你雨伞运动咧点样冒起噶？ 我都真系唔记得，因为 系咪罢课啊？应该系好似系罢课， 都唔系嘅， 唔系未 hit 嘅佢嗰阵时。你知唔知我第一次喺差馆见到佢咧？我唔知变谁乜嘢嚟？ 系咪 第一次？ 真系对唔住，我反而知道 Alex 同埋志峰。 七二啊嘛，第一 系啦，佢唔系我系 七二嗰阵时未咩？未红咩？ 未 系咩？ 佢有份嘅， 未 系咪啊？ 我咁系 你五一一，你第一批啊嘛，第一二批咯， 第一批 系啦。反而我记得 因为太快俾人拉，所以反而冇影得。 唔係佢嗰時真係唔紅噶， 係嘛？我記得好似係。 你係同阿土一批噶嘛？好似係，同埋阿明佢哋一批噶嘛？ 唔 係 阿明喺我後面啲。 哦，佢第二批，你第一批。嗯。反而我記得周永康，因為周永康喺上海俾人拉嘛，所以。 好難記。 你真係好教， 唔係，所以我記得佢個名，但係佢我真係冇印象。咁結果就係九二。 啊！我記得啦。我喺黄竹坑见佢噶， 系啦， 九二八之后， 系啊，其实我嗰时， 坦 白讲，我嗰时都真系唔识，唔认得你。 唔系，我真系唔识佢，因为咧，我同另外一个大众安排见佢同埋周永康嘅， 嗯嗯， 咁去到我都唔认得佢，完全唔知。 讲起咧，嗰日咧，我哋系去到黄竹坑咧，阿土系好心急话要见我嘅。见律师，跟住佢搞咗大轮，原来佢就话叫我哋快啲去见周永康同 我。佢就系咁打俾我，就话喂唔得，我要见你哋咁咯。跟住我哋又冇理由噶喎。 我以为佢俾人毒打。 阿土次次都唔见，我哋拉跪喺度求佢先见我哋噶嘛。跟住点解系咁打嚟要我哋快啲啲？但系我哋就真系俾人刁难紧嗰阵时。 系啊， 哇，真系好烦。 系刁难性， 真系刁难到我哋不得之了。我哋都自己游花园喺位黄竹坑嗰度。咁咯，跟住就上去九二六系啊。即系好多旅游车泊晒喺黄竹坑嗰日咯，咁我哋劲一辛苦咧，佢哋又转更又成，总之就搞到我哋一好多钟，我哋先入到去。 记得记得， 咁就系啦，见佢哋两个。 我谂可能系阿土关心你哋，惊你哋俾人用咗， 所以就再三吩咐我哋要即刻 见 两 个。点都要见你哋两个咯， 系咪啊？好惊啊，靓仔咧捉俾人捉个差馆咧，嚟真危险啊！ 暗角嘅， 暗角一人捉番碱，逼你捉番碱喺度， 黐线，无聊啊！呢个真系 叔叔啦。 乜？但系嗰时你红红未啊？ 嗯， 开始见报噶啦，其实嗰阵时 诶。 搞 好多人识 好后啦，你要谂系几时同阿嘻嘻一齐啊？嗰、那个眼神 几时啊？ 唔系七月， 好后啦，嗰、那个嘻嘻眼神。 九二八、九二九， 系咯， 九二八、九二九。 佢九二七就三个走唔到嘛，最后于是。三個仲分別在三間不同的谷，講我哋搭的士搭咗幾幾嚿水， 係咪即係衝立公民廣場咁？ 係衝公民廣場 九二七， 跟住佢仲慘，佢仲病到直即 咁 樣。 有咁厚 嘅 咩？ 係啊係啊，真係 我 起碼我唔識佢啊，真係未係嘻嘻嘅。 O K 嚇，佢仲病得好緊要，病得好緊要， 真 係 嘻嘻咁。 跟住問我借咗張濕紙巾抹身，仲要 啊，好似係好熱， 咁叻啊！你一張濕紙巾抹到個身啊？ 唔係因為喺公民廣場嗰度。晒咗成日啦嘛，佢又唔肯，佢唔清佢真系，嗰朝晒咗冇晒咗成日，又热喎，又晒喎，又冇阿姐头，又冇遮喎，真系。 同阿长毛冲入去嗰日， 系 系 同阿长毛佢哋冲入去， 系啊系系。 但佢哋一早放晒啦嘛， 系啊系啊系。 但佢哋三个就系俾人哋刁难咗，一个喺西区，一个喺中区， 一 个喺香港仔， 咁顾住。 系啦，咁于是我哋就 攞到人身保护嚟 唔系，我哋即刻帮阿之峰攞。 嗯。 咁咧攞到之後咧，我就即刻翻去幫佢做 affirmation， 就攞佢。咁咧做緊打緊字啦嗰陣時， 就放啦。 係啦，咁佢唔係 DOJ 打嚟就話喂咩啦我 DOJ 呢啲 DOJ 呢啲係垃圾嚟啊！ 你唔好咁講， 開麥講你撲你個街。 咁跟住我哋咪咁我唔使做啦。於是即刻咧就去揾你嘅。點知我哋咧去到咧？你就去咗 玛 丽医院，于是咧我就即刻又要飞的去玛丽医院。哇！嗰日真系你知唔知嗰日咪放晒催泪弹咧？我系几难先报到一架的士，搭咗我咧百几人咧由 High Court 嗰度咧去玛丽医院咯。点知去到 我走咗啦，已 经我走咗。 因为个警察同我讲就话放啊嘛，咁问我仲睇唔睇，咁梗系唔睇啦。咁嘅搞点先至自己去睇爆佢啊？ 系咯，跟住又碌翻去。香港仔， 香港仔，唔系， 唔系黄竹坑， 唔系黄竹坑，翻去西区先， 嗯， 攞包头， 吓系咩？ 哇，特登，即系你个包头点解会同你分开咗咁远嘅？ 因为我去医院啊嘛， 西区嘛，佢西区嘛，啱 ，Alex 喺香港仔，之峰喺 Waterfront 咁咯，于是就翻去西区。 我点解系咪特登将佢哋三个分开？ 唔系，我哋觉得佢哋唔想啲人识， 因为唔带佢落马洲警署啊， 佢唔想三个一齐 cut 啲人吹鸡啊，大佬。 系啊，你升门就打散咗啲人啊嘛。咁佢就翻咗去 拉去落馬洲 咯。黃竹坑點知佢係唯一一個要保釋？ 我唔知嘛，因為 哦， 你啊，個 friend 啊，唉，唔好講。 邊個 friend？ 邊個？咩啊？ 講 啊，開 我繼續講。好啦，咁你啊，跟住咁喺呢個雨傘運動啦，跟住紅咗啦， 多啲人認識咯，係因為九二八之後咯，其實都係 嗯。 不如我问一个第一个好 meaning 嘅问题啊！你出街会唔会俾人认得出，想揾你影相啊？ 梗系有啦， 应该有啦嘛， 女人都有，闹嘅都会，闹又会， 闹 又闹啊，唔听啦，即系 咪问候下我嗰啲咯，即系男士咯。 因为我会知道阿之峰面对呢啲咁嘅批评或者谩骂咧，其实佢系好得心应手嘅。咁、我相信你都应该有翻咁上一 mentality 面对呢啲嘢咯。咁但系我系想知道，即系嗱，譬如有一日啦，即系我岔开少少啦，有一日系好多人去自首噶嘛，即系你需知道吹咗班女 fans 吓、自首嗰度围观你啊，又或者系支持你啊，即系嗰种感觉系咩万人迷？ 唔系佢被邀拘捕嗰次， 被邀拘捕嗰次， 佢边度自首啫？ 又冇咩好特别嘅感觉嘅，即系好，但好多谢佢哋支持 系。 咁又即系唔觉得自己系。 喂，但你次次收好多礼物咯， 系嘛？ 我妒忌 咯。下次请你食咯。 你有啊？佢 有， 佢 有。 你继续接你。 唔系，你知唔知直头系夸张到咧？佢上咗去咧，系个警察系帮佢递咗啲嘢入嚟。 系咩？咁犀利？ 系啊， 即系 fans。 咁我差到好黑面咧，咁样。 唔系。 哦，我记得啦， 无啦啦，佢递咗支 蜜糖水嚟嘅。 蜜糖水系咯，跟住我点解阿 Sir 你有蜜糖水？我话你有 fans， 佢话买佢话啲 男儿当入樽， 即系佢话啲人攞到入嚟，咁佢就唯有即系帮佢 pass 入去咁样咯。 I see， 唔系次次都一抽二愣嘅，佢上庭又好啦，佢差馆又好啦， 即系一代二代朱古力啦，嘢饮啦，最多系嘢饮系嘛？ 系嘢饮同埋 喉糖， 喉糖系， 嗯，好劲啊！ 佢真系够食一年你啲喉糖，吓我系咪心啫？ 咁女 fans 见到佢系成日揸住个麦要嗌啊嘛，跟住喉咙痛啊嘛，咁所以 都病咳啦嘛， 系系。 我咳啦，我 真系病多啲， 我一粒喉糖冇收过。 我有请你食。 俾人毒爆， 你应该开心啊！ 俾人毒爆， 啲人俾嘢系请佢，但系即系啲人咁多人中意佢嗰个人系俾粒喉糖你， 俾一两，俾一盒， 你开心， 我俾咗几盒你，起码 即系你系一人之下，一人之下埋 金桑，金桑， 金桑子啊！ 你讲翻自己有少少似慈禧， 唔好忘恩负义， 唔好搞搞错，我系佢阿妈嚟 嘅，会俾人围攻， 你俾人围攻， 节目俾人围， 你大镬啦你， 大镬大镬，我唔系 堕下又 重新。我是他媽嚟嘅，大家唔好誤會，我唔係嗰啲其中一個嚇。 明白明白，我哋繼續攞。 點啊？咁你喺雨傘運動有咩好開心嘅經歷先？ 有啲咩好開心嘅經歷？ 嚇，唔開心應該太多。 嗱，慘痛我 唔 問啦，開心啦，最難忘啊嗰啲啊。嗯， 真係冇咩好開心。實 有噶嘛？但係即係譬如夜晚喺個花槽一齊屙尿啊嗰啲啊嘛。 哇 哇！ 我啲 sell 完佢，你停喂，唔好講啊。 唔係，所以 你又想督灰啊？ 唔係我舉例啫嘛， 唔需要啊！喺金鐘嗰度，或者係即係同可能旺角周圍都係即係包裝得好靚嘅廁所， 有咩？ 有金鐘梗有啦， 有公廁咯。 金唔係金鐘誒連龍牆下面有個廁所噶嘛，入邊嗰全部都 咩連龍牆？ 連龍牆啊，下面有個廁所， 即係嗰個男， 咪公廁咯， 全部都係嗰度好執得好乾淨，好靚噶。有 咪裏邊有啲乜嘢嘅裏邊？ 有其實同女。同比類似少啲，類似少啲， 又知又 知， 睇字啦， 有相睇。 呢個世界通訊咁發達，互聯網咁 ，Facebook 大家都用 Facebook 係咪先？咁計字。 有冇剃鬚膏啊？ 有剃鬚膏，乜都有，剃鬚刀、剃鬚膏、牙膏、牙刷、毛巾、洗面膏，乜都有。 洗頭 水都有，有。 唔同品種添，你哋冇去過咩？ 我有去過，我見到嗰啲嘢啫。 冇，因為冇喺度洗面嘛， 咁有咩開心嘢啫？好 sweet 嗰啲咧。 嗱，我翻嚟想咁问，我翻嚟想咁问，好多人都因为呢个运动结识咗一班原本唔识嘅人，而嗰班人同自己有相同嘅 mentality 同埋相同嘅 vision 嘅，即系大家本来唔睇新闻嘅，一睇咗新闻，大家都会嚟呢度，都会特别珍惜喺嗰度认识嘅新朋友，即系之前讲完全唔识嗰啲啊， 系咯， 即 系譬如有冇系咯，有冇交到新朋友？ 系啦， 有冇啲？又例如我哋咯， 咪有啊，实有嘅，但系都其实同嗰啲人即系倾偈都几。都算系几开心嘅，或者都算系觉得都几有意义，因为其实好多人都系即系就系话喺雨伞运动之前，其实佢系唔参加政治嘅，咁但系即 系 因为呢件事，佢会喺度瞓，日日都喺度瞓咁，同埋叫好多朋友喺度即系搭晒帐篷咁嘅，咁见到嗰啲人即系咁多呢啲所谓政治素人或者系原本系对政治冷感嘅朋友出嚟参与，其实一定系会开心嘅。咁但系你话有啲咩开心到 好难忘啊？ 好难忘，我觉得冇乜。 好平淡 咁啊，转下难忘啊，咁难忘就容易啲，可能 最难忘 有啲经历啊， 其实都系 俾人打 系927928，九二七九二八， 点解咧？ 你自己咁， 因为927嘅清晨咧，即系入喺公民广场入边围晒，但系佢未清场嗰阵咧，其实出面好多朋友声援噶嘛，咁而亦都系即系出动咗第一次出动咗绿色军装嘅防暴警察嘅，咁当时咧就系喺呢一个公民广场入边咧，就系出边有一条即系公民广场立法会之间咧有一条走廊， 系 啊，嗰度其实本身都有几百人喺度，咁但系即系去到六七点咧，咁防暴警察就喺个清场 撞入嚟，我记得 喺嗰个清场， 嗰度咁有几百人喺嗰度。 几廿 塞满晒咯， 塞到满有 咁系咁睇咯，睇嗰啲现场报道咯。 咁系咁，然之后就系出盾啦、出棍啦，同埋出胡椒喷雾，咁啊打到嘭嘭声。咁嗰下就系好心急，佢好难受嘅就系。 佢打落人嗰度， 系打落啲车度，或者打落人度，有碰撞声，有惨叫声，两样都有。咁所以嗰日喺入边，其实系即系第一下就系觉得好难受嘅，就系点解会即系搞到咁咧？ 有冇喊啊？ 我有啊有。 有我好想喊，见到你喊。 咁之后嗰啲其实都 咁点解你直接冲咗入嚟咯？ 冇，佢 嗰度佢夹硬 clear 咗嗰个停车场出， 跟住就困咗你哋喺里边啦。 系。 咁你哋点啊？喺里边又冇得食，又冇得去厕所。 咪有嘅，有得食嘅。 即啲人不断咁送嘢入嚟。 因为有啲入咗嘅记者咧，好好嘅，咁就不定攞啲干粮啊、水啊嚟，咁所以水粮都系不缺嘅。咁但系唯一就系啲衫，件衫好臭啦，成身汗啦，同埋好眼瞓啦。 系我咪头嗱，你咪 因为嗰时其实九月 喷咗两下咯， 其实九月 系 好热 嘅。 其实927嗰阵时系好热个天气， 系啊， 即系夜晚你瞓喺度咧，你都系要系咁。 所以我咪入到去，见到佢，佢就话有可唔可以抹身咁咯。 嗯， 跟住我咪唯有攞包湿纸巾俾佢，咪抹身咯。我哋淋埋一面就去再抹身咯。 系， 跟住俾咗个 baby powder 个喷喷，佢喷咗两下咯，就系咁咯。 原来系咁，好，你继续。 咁你同阿周永康就系嗰阵时。 开始 拍戏咯， 死人真系。 如果你由几时开始嘻嘻咧，就到而家未开始过嘅。但系你话， 哎呀， 你话同佢系几时开始，即系行埋一齐，即系一齐做嘢，咁就呢一个就即系好耐啦。因为上年佢系港大学生外务副会长，咁我系中大学生会嘅。即系外务副会长，咁大家都系学联常委，咁大家就系喺、即系大家各自喺学联常委，都喺学联嗰度识嘅，咁就系即系做咗一年嘢之后，就觉得其实今年系香港咁关键嘅一年，都要、即系继续希望可以即系用学生嘅身位或者系学生组织嗰度，希望可以即系 achieve 到啲咩或者贡献到啲乜嘢，咁所以即系大家就一齐即系上咗学联嘅秘书处，即系我同周永康。 但系你哋 close 到咩程度啊？其实 即系会 即系公事多， 公事吓， 公事多嘅公事多， 会唔会日日都系咁 WhatsApp 啊，倾电话嗰啲噶？ 唔会。男人都系好少噶，有咩好讲？ 唔系嗰时，我同杨岳桥同浩正咧，系咁不停喺度倾电话咯。 因为好开心， 同 咩？ 你都已经讲咗，你同杨岳桥同你同文浩正嘛，咁都已经唔系男同男之间。你都讲得好清楚呢个。 好听嚟讲， 你俾人过咗洞啊？你知唔知啊？ 好清醒啊！ 你俾人过咗洞。 咁同埋讲啲嘢，通常都系即系一 lock 嘅，咁啊好难。即系我又唔中意喺 WhatsApp 度讲一啲好。 私人 长篇大论嘅嘢，咁通常都系一句两句字话，即系咁通常好认真咁倾，都系见到面先会倾，因为 WhatsApp 好难倾啲好详细或者好自秀深入嘅嘢噶嘛。 咁啊系， 其实开唔开心噶，俾人哋话你哋嘻嘻，跟住变咗即系一对患难嘅朋友。 佢讲唔讲都系噶啦，其实啲人 咩啊？ 即系啲人，即系你话俾人讲嘻嘻，然之后变咗做一对患难嘅朋友，咁我就话俾人，无论俾人讲都系噶。 都是患难的朋友。你跟 即有没有这件事都是好朋友啦。 你跟他有没有共同嗜好的其实。即除了做这些学运的东西呢，会不会一起去看戏啊，打波啊。 这排这么忙哪有时间做这些。 他是很文青的嘛。 是啊写字的他喜欢。 他喜欢写文啊看书。 那你呢，你有什么兴趣啊？ 我跟他的共同嗜好就是看书。即大家其实阅读兴趣是很相似的。即都是哲学啊，历史啊。 好劲啊！ 社科啊嗰啲咯，即系文史哲咯，都系即系大家都系 文史哲社科见嗰啲系咪？ 系文史哲社科咯，都系 大家要休息一阵先啦。咁样， 我想问佢个兴趣啊，个人 唔系以前系会即系多啲嘅，即系睇下波或者打下波咁样咯。 而家就完全冇 篮球定足球， 两都睇嘅，两都睇咁。 唔系你落场打嗰次好型啊！ 我嗰次系 旋风， 系咯？你哋入狱之前咧，唔系就喺度实习篮打篮球。 中学多啲嘅， 你咪篮球队噶中学。 唔系， 你系咩校队噶？ 我系咩校队啊？以前潮 牌啊？ 唔系，以前系田径同游水。 哇！ 运动健将， 唔关得咁科啦。但你咁孱弱嘅呢一边度？ 咩啊？科就唔系孱弱啦，你讲。 咪而家孱咯， 而家都几孱嘅。 点解唔打翻波啊？ 有时间先得噶。咁夜晚听人就嗱。本身今晚可以打波咁，但系 系又俾我哋又俾你捉咗上嚟啊！多谢有， 我都两栋。 好，我哋休息一阵。 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嘢系 hkpeanu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温情。第二節啦，你仲咩准备咗咩问题？ 我哋而家啲搏击会冇乜搏击嘅，都系 深 入 上一次我同阿 Johnny 嗰啲就恶啲， 深入对谈啊！ 似有冇听到？ 我唔紧要， 你一集我哋做得好好嘅，系咪讲？ 你继续。 唔系，我其实我真系唔听网台。 得， 对唔住，对唔住。好，继续问翻我哋嘅学界男神先。 好啊 ，B B 系嘛 ？Next B B， 我叫佢阿仔咁样。喂，几时开始从政噶？有个心。 B 幾時可以重整？ 即係對呢啲， 我覺得未重整。 對呢啲係咪小學已經有㗎啦？ 會考慮其實。 兩個問題，一個就係會唔會考慮重整，一個就係幾時開始。 係係係，小學咪已經係寫喺度。 冇啦，唔使答啦，答完啦。 小學呀，小學有想重整咩咁？我可以不平則鳴啊！我啲出嚟揮你哋啊！ 小學一定冇嘅，咁但係即係幾時開始咧？就係、是。即系中学嗰阵咧， 喂，你风头等嚟嘅。 中学又唔算好系嘅，即一定冇而家咁夸张嘅。 嗯， 咁 而家字嘅咁夸张， 我觉得你暗爽喎喺度喂。 唔爽噶，你知？ 即系例如做咗呢个夸张咧， 做咗就知唔爽。 明爽。 即系喺 Facebook 换一个头像都4000个 like， 呢啲叫夸张啦。 咩？其实同佢譬如食饭咧，好多啲师奶咧走埋嚟嘅，真系真系。 冇讲呢啲，继续问 吓。喂，继续。 咁其實即係中學嗰陣咧，好多中學都有訂明報啊嘛，咁就係即係嗰陣中學都係睇明報出身嘅。 冇錯， 咁嗰陣明報係幾好睇嘅。咁、尤其是係即係明報社評或者明報嘅嗰啲嘅。 啊，你睇㗎？ 係啊，嗰陣就係睇從明報。 睇娛樂版嘅。 從明報開始嘅。 嗯。 咁嗰陣就係都有都有上高登嘅，即係中學生嗰陣。咁嗰陣係高登，其實係我覺得個風氣同而家有幾唔同，因為即係對於唔同嘅議題或者唔同嘅事，都有一個。即係多啲嘅角度或者多啲聲音係喺度睇，咁所以其實都係睇明報同埋睇高登出身。咁然之後即係上到中學之後就係、即係讀咗中大啦。咁然之後即係第一個咧，咁呢個係其實即係讀咗中大之後咧，其實最大嘅轉捩點嚟。咁第一，因為即係個暑假咧，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入咗大學之後就會好多 O cam 啦， 係冇錯。 咁即係除咗有啲書院型、身型或者係啲學系型之外，其實亦都有。即係我就 開心的覺， 第一個去 O cam 就唔係嗰啲嘅，即係淨係玩啊或者 dance 嘅 O cam 嚟，咁就去咗即係中大學生會 O cam， 咁得十幾個有嘅啫。 哎呀，係啦， 咁初頭以為 踢入會啦， 我都以為係中伏嘅，即係以為係好伏嘅嗰個嘅 O cam， 因為得十幾丁有咁諗住走。咁但係即係去到之後，其實都覺得幾有意義，就係即係好多，即係會問好多問題啦，即係會即係多好多問題問自己。其實譬如就係話，即係讀咗大學之後可以做啲乜嘢啊？即係大學生喺一個社會上面有一個點嘅角色啊？或者係呢幾年其實係即係可以參與到空間，或者其實你影響自己最大幾年，你其實可以 achieve 到啲咩？或者 幾廿歲諗埋呢個問題會太 heavy， 或者做到啲乜嘢咁？ 但係你十幾人有冇啲而家係同你一齊並肩喺雨傘運動？ 有冇其中一個就係周永康？ 周永康 Hong Kong U 個黐線 係咩 ？Sorry， Yvonne 係嘛？阿二班都好， 二班 con U 噶， 冇 啊，得翻你咋？乜人去晒？ 都有其他人嘅，不過係即係都係有其他朋友仔一齊上咗中大學生會，咁但係、即係都喺其他唔同嘅崗位都做啊。咁、因為即係學生會都唔係淨係專注喺即係外務或者係社會議題，咁其實都好多嘢。咁其實嗰啲朋友就可能會做其他一啲校政啊，或者係即係院校組織嘅工作，咁就即係冇行得咁前，或者冇行得咁出。咁、但係其實個轉捩點就係嗰個嘅，即係中大學生會嘅十幾人嘅 O cam 嗰度咯。咁、就係 改變你一生， 即係起義啊！嗰班人就想 覺醒喺嗰度， 覺醒咯，叮醒佢咯。 係、都係咁，即係問咗好多問題之後，就覺得其實做中大學生會，即係上中大學化妝呢裝，其實都比其他好似比其他裝係即係適合我，或者係更即係對於我嚟講更加有意義咁。咁就行咗呢條不歸路。 真係不歸路，而家 好慘。 第二個問題即係 Johnny 問會唔會即係有考慮從政？其實呢、這、一個即係好多朋友都會問，就係話即係預選之後啊，一五年區議會或者立法會選舉會唔會即係參選？咁其實呢個即係好多朋友都問過，亦都自己必然會有諗嘅。咁但係 即係有冇諗過咧？ 就 係因為始終都係政治係。因為斷股，我諗你而家都唔會想加入政府啦。 唔係政府唔會俾你加 入啦，政府亦都唔會俾你加入啦。 喂，但係唔係嗰時話做學生會啲全部立曬做 A O 嘅？ 嗰陣係彭定康年代啦， 係啊係啊係啊， 好老遠嘅啦，已經即係可能大家相處喺唔同嘅年代啦。咁呢個我都明白。 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咧。读正正系嗰啲就做 A O E O 嗰啲嘅， 系啊系咩啫？ 而家 做局长啊嘛。 讲真，我喺中大，我喺联合嗰度做， 我哋个年代 都 好 个个入晒政府， 好似好耐之前啦，应该系嘛？ 九七之前咯， 系啦，九七之前， 系个个入晒，个个入晒， 啱啱出世啦。咁即系好明显见到大家都系一个，但系即系年龄差距喺度。但系我相信透过沟通咧，或者透过大家即系互相磨合咧，系可以磨合到呢啲年龄差距嘅。因为沟通始终都系最 紧要。 佢同我都唔同年代嘅， 而家正正系 我教我， 而家正正系一定唔会请咧。你睇下，参与晒运动或者系。或者被人拉嘅，無論係學生或者老師， 即大部分都係正正係， 都係好多正正係學生， 係啊係啊，冇人請 嘅。周餐嗰啲都已經即係落曬水咁樣，咁都預見到就係、是可能就係即政府啊，或者係教資會啊，或者就係即中共對於正正係個 忌廉咧，一定系会喺度嘅。 嗯， 咁但系即系 入唔到政府啦。 问题就系 咁点啊？ 嗰个即系会从政就系2015年2016、2015、2016咧，就应该真唔会，因为即系、我而家都系 EFE 咁，我自己计条数， 比较后生， 起码都要年半咧，即系。最早咧都要2016年5月咧先不對月，咁可能即係 most probably 咧就係2016年12月咧先至係不對月，咁即係變咗就係話立法會、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其實我都可能啱啱畢業或者未畢業，咁就算咧係畢咗業，我都覺得即係自己未係好適合從政或者未係好適合進入議會工作，因為即係即係我2016年應該23歲啦、如果23歲就即係選到咁做一個立法會議員，咁可能即係選嗰陣係好多人支持你，咁但係你選到之後你想做啲咩，或者你希望提倡啲乜嘢，其實我覺得而家自己係未有。足夠嘅料或者未有足夠裝備去即係應付議會嘅工作嘅，咁、所以同埋你 係我都係咁諗我自己 一選到咧你就即係翻唔到轉頭咁啊，咁我又自己又唔想 做一屆， 好似又唔係話唔想做一屆，係唔想好似即係而家嗰啲某啲黨咁，即係就係 為了議席而 做，係啦，做20年議員咁、我都唔好 即係講緊你哋啊， 係 啊，即係講緊貴黨啊，游小姐 系唔系阿仔？ 白鸽堂 系啊，佢系啊，佢讲咗系啦。 我费事讲到咁白啦。 有四星流嗰啲啊，四四方方嗰啲咧， 你点样讲啦？ 系啊，点样讲？ 咁就系即系，如果即系做20多年议员，咁我觉得咁嘅人生就好似冇咗咁样。咁都系觉得，即系就算系从政，我必然自己必然系唔会排除从政嘅。咁但系即系你从政之前，你其实你要有足够嘅， 咁我都同意， 足够料先去做。 同意从政唔一定系等于要选立法会嘅， 系啊， 有好多方法。有好多其他嘢可以做嘅，不过就议员保证你有基本嘅薪金咯。 咁你嚟紧会唔会譬如组党嗰啲啊？或者你嗱而家有嘅党会唔会你又都觉得同某一啲党个理念差唔多，会考虑入？定系完全冇？我第时一定自己开条 单炮， 开条队。 传统最大泛民嗰啲党咁啊，一定系唔啱噶啦。 冇一个啱啊！ 大嗰啲，即系三党 嘅叫细啊， 三党一定系唔啱噶啦，即系工党、公民党同埋贵党啦。 喂，好， 人力 就 人力 好嘢， 人力社民， 就算咧，就算系我想入啊，三党都唔会想要我啦。我相信， 嗯， 系啦， 边啲叫细党啊？咁样 咁即系可能一啲即系诶 抢手啊， 人力啊，或者系社计都。即系，尤其是系社记，社记嘅政治嘅理念或者政治路线其实比较似咁，但系即系暂时都未有呢一个打算去入社记 嘅。你同阿明咁 friend， 咁我同你个 friend 咧，我都唔会谂住民主党系咪先？ 日落党啊，你都话 好悭啊！ 即 系，唔系我真系话同我好熟， 即系，但系都唔入你党， 但系都唔入你党，真系好啊！即系。 但有冇谂过自己即系经过啊雨伞运动之后整个雨伞党咧？咁 呢个暂时未有呢、這、一个即系考虑。咁其实而家都唔需要话，即系都好多朋友系已经谂住即系投放呢一面嘅工作啦。即系、即系雨伞之后，其实就系好多嘅即系专业人士好，或者参加雨伞运动、参加占领一啲好黑心嘅朋友也好，佢都已经即系出咗嚟，就系话会做一啲地区工作，就系参与2015年嘅区议会选举。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嘅方向，或者系一啲即系好嘅动力嚟嘅。咁、但系你话我有冇志去参选？有一即系啱啱解释咗未有啦，咁至于组党呢啲都暂时都未有啲好具体嘅计划嘅，或者都未有啲好具体嘅打算。 咁假如你唔去参选，你会唔会谂下有冇啲嘢系做一啲同政治有关，但系又 议会外 选系咯， 抗争 嘅嘢 呢个都 有冇考虑 咧？即系要摸索下，或者要谂一谂，即系自己落庄之后会喺个点嘅定位。咁 系咯，落庄咯，三月。 而我嘅即系最高嘅，即系一样嘢就系一定要兼顾学业先啦。即系起码不对，或者系即系起码 你 OK 噶系咪啊？学业 OK OK， 而家到而家都 OK， 系咯。 因为上学时候冇上过堂， 你 GPA 都过三噶嘛？ 过三，到而家都过三。 suspend 咗都仲过三，犀利。 唔系 suspend 咗唔计啊嘛，就系我上堂。 系咯 ，suspend 咗点计啫？嗰个 Sam 你黐线嘅，你真系啊！系咯，咁点啊？落咗妆之后，你仲系咪冇噶啦？即系学生会啊，学联乜都冇。 冇冇，唔会再做学联，亦都唔会再做学生会。 唔可以冧多一年嘅咩？ 因为呢个亦都即系都讲过啫，就唔会即系我同周永康都唔会再留喺学联，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学联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即系一个传承或者系一啲即系你其实学联或者学生会都一个你俾学生去从政或者系都唔系从政或者俾学生去参与社会运动或者系关于即系社会议题嘅一啲嘅渠道嚟嘅。咁而学联其中一个好大功用就系你每年都系培养到或者系即系令到好多嘅学生系可以有机会关注到或者参与到。咁如果因为即系。 即系我正如啱啱讲话，唔想做廿几年嘢，唔想做二十几年议员一样啦。我亦都唔想做二十几年学联，或者唔想做一个千年嘅老鬼或者千年学生。咁、即系你做完一届之后，其实最好就 系 有人可以。有人可以接裝啦，咁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其實係啦，即係 taste 到你一啲即係做過嘅嘢咧。即係譬如就係話，有啲人就係話，因為你同周永康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即係我同周永康有一個好大影響力，咁所以你應該繼續做 政治能量喺你度， 應該繼續做。咁但係即係 古咩 古人後來者， 後 有來者嘅， 即係我都會咁樣回，我都會咁回應就係、是，即係我同周永康做學聯或者係做咗學聯半年，其實都冇乜人識嘅。咁其實如果你唔做過嘅，你係一定係培養唔到啲新嘅人出嚟。咁而我哋亦都唔希望就係話所有嘅政治能量或者係所有嘅目光都集中喺我哋身上，因為呢個始終對於一個。无论民主社会或者是一个民主运动，都必然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的。 但是真的一个靓仔，跟住讲嘢又得体嘅，真系其实有你觉唔觉得嚟紧啲人即系有啊？ 呢啲嘢真系摸索或者跌撞出嚟嘅，因为其实即系周永康都，我同周永康以前都系不善辞，不善辞令啦，即系未必不善辞令，起码就可能对答或者系即系讲嘢都一定冇而家咁即系冇而家咁嘅样嘅。即系唔敢话而家好啦，但系一定系好过以前嘅。咁但系点解会有而家咁样？就系因为你多咗好多机会去做呢啲嘢嘛。咁所以就系话，而家好似冇人，但系你未试过，其实你系唔。 喂，你咪一揸起个麦就可以嗌麦噶啦。开头嗰阵时，你知我真系 hesitate 咗好耐先咁嗌麦。 以前会惊嘅，以前会即系以前揸起支麦会 你唔好啦咁 样咯。会即系会谂定晒讲咩咁，但 系系啊系啊系啊，写晒纸噶， 唔系太需要。 啊，真系成熟咗。喂，你而家孭紧几多官司啊？ 我要问你喎、這个 阿保姆， 你要扮知咁问佢，实在上系有啲难顶。你 三 答埋一下， 唔系、你几多啊？我真系唔知道、 真系告咗嘅咧，或者真系会告咧，应该就系得旺嗰单，即系 criminal contempt of court 刑事。系咯 ，contempt of court 一单啫嘛、 另外啲都系都未告。 你东北冇事啊嘛？你系 东北冇事， 你冇啦。跟住你 七二未告， 七二未告啦，五一嗰次未告啦。 系啦，公民广场好似。 公民广场都冇啦， 好似佢 close 翻嚟已经。 咁真系冇啦，冇啫。 咁而家我觉得即系湾仔嗰单咯，即系占中嗰单咯。 嗯， 咪就系嗰三条咯。 嗯， 即系组织，即系你同我一齐一个钟搞掂，你可以 俾你扇我啦，声头出嚟。 唔明啊，你两个讲咩？ 诶，算啦，唔好讲啦。我第日入到差馆未都有成，哇，丙到我晕。 系咩？ 喂，有好多听众咧，想咧问一下一啲即系关于 唔系，我想问埋先。 哦， 喂，你惊唔惊坐监先？ 坐监， 其实你都唔锡身噶啦，系咪已经？ 都系 有冇后悔啊？ 冇啦，因为其实呢个 有冇谂过真系要可能入去？屋企人有冇即系同佢哋倾过？ 有啦，绝对有谂过，因为其实点解即系点解会？即系你做，我觉得做之前其实你要谂清楚自己付嘅代价，或者自己要即系 bear 到啲乜嘢先。咁其实、即系我最大转捩点就系、是、其实系三月或者二三四月嗰阵咧，即系就有好多嘢咧，即系有刘俊涛啦。咁其实即系尤其是刘俊涛嗰件事咧，其实系即系唔直接关系嘅，但系会令到某啲谂法系改变咗。即系譬如就系话刘俊涛呢件事，其实系喺香港。是好罕见㗎嘛，即係从来都唔会咁恐怖，或者咁公然地咁恐怖啦。咁呢啲係真係一啲好大陆式，或者係真係一啲极权国家或者威权国家先会出现嘅嘢，譬如俄罗斯呀，或者係中国境内呢先至会出嗱、香港都系中国境内或者中国内地呢先至会出现嘅东西。咁但係会出现喺香港，咁就即係会反思就係、是、其实我哋而家係仲可以做啲乜嘢，或者我哋有身位可以做啲乜嘢呢。咁其实就係、是、必然就係公民抗命，或者係你去透过即系可能被捕入狱啊，你去令到更加多人参与或者系感受到感召咧，呢、个亦都系即系好多人好多前辈即系做过嘅东西嚟。咁、而如果你一啲即系可能比较行得前线嘅人士，你都系不能够付上呢个代价嘅，其实香港好难有一个真系嘅进步喺度。咁所以其实即系坐监啊，或者系俾人告嗰啲，其实都之前系会预咗嘅。咁但系冇谂过会咁多单咯、啊，而家、半年。 但系有冇同屋企人倾过啊？ 都。冇话好详细咁倾过啦，但系即系起码，起码佢会知道我做啲乜嘢，或者佢会理解啦。 担心噶， 系 因为我同啲学文思潮嘅学生倾，佢哋就最，佢哋最过唔到个关，佢、哋自己就过到啦，系啦，佢哋最过唔到个关就系屋企人啦， 系咯， 即系觉得唔知点同佢交代。 但系你真系幻想我自己入，即系坐监噶， 会有嘅，会有准备。 咁你里边做咩啊？ 睇下书咯，瞓下觉咯。喂， 金地 九点瞓觉，六点起身，呢个生活真系梦寐以求。 三餐好冇味嘅， 而家都唔见得有几好味。平时嗰啲饮食， 唔系中大几好食嗰啲嘢。 唔系唔系，你嚟食一个月，连续食一个月。 算我喺中大早几年熟。 哇！你 我三平天 ，sorry， 阿游小姐， 资产 派交， 资产阶级， 唔系啦， 坐 系好笑， 坐监， 你知唔知有一年 坐监冇发动， 有一年啲学生报咧，听完听我讲先啦，揾咗唔知几间大学嘅叉烧饭同埋咖喱饭做，俾九食， 系， 一狗都唔食， 咁严重， 系行埋红楼冇食到， 食咗饱嘅。 系冇食到咯，所以你可想而知大学学生 canteen 嗰啲。 不过系啊，大学啲 canteen 系都几参差嘅，啲水准。 喂，但你谂住你坐几耐啊？ 又要问你系嘛？ 嗱，呢个真系要问你。你觉得我会坐几耐？ 不如我咁问啦。 好难讲。 你有心理准备系几耐咧？即系如果最长。 以年计嚟月计。 暂时心理准备都系最多都应该一年嘅。 嗯，咁已经其实好长 了。哇，一年啊，好重返㗎大佬。 係啊，计正出日集结就好难配咁多嘅。 因为都即係自己都有諗呢个问题，咁就係、是、即係其实好老实说呢一个你係未受过，你唔知道你自己可以承受几多。咁、但係即係尤其即係其实諗到呢个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已经唔系算系啲乜嘢，或者已经系其实算系都几卑微，因为其实即係你真系一啲面直接面对极权嘅即係维权示威示威人士，即係譬如话刘晓波啊，或者即係 刘夏咁， 喺刘夏都唔系刘夏都唔系即係真系直接判监、但系刘晓波啲其实佢 draft 咗份即系声明嘅类似声明嘅东西咁啊，咁啊11年啦，咁啊11年，咁甚至系即系以前即系台湾。嗰啲嘅朋友，即係而家都依然係活躍喺政界或者係社運界嘅林義雄啊，或者陳菊啊，即係啱啱當選嘅高雄市長陳菊，好多因為好多香港都有略有認識，咁就係即係美麗島事件之後，其實佢係坐十五年監或者係被判終身監禁，甚至佢哋當時係面臨死刑。咁其實香港而家面對嘅已經係算係好小兒科嘅，我成日都係咁樣會咁樣講。 但你真係冇驚啊？如果坐監？ 呢、這個真係我都啱啱講，即係你呢啲嘢。 我知，我真係去探過監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坐監真係好慘， 係嘛？即係未受過會唔知，可能坐完之後我就會覺得，哎，我唔玩了，我係政府。咁但係呢個真係真係呢，我會覺得係對自己一個鍛鍊咯，或者對於自己一個嘅，即係幾重要一個歷程咯。如果真係坐嘅話，我會即係冇人會想坐監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即係必然係要面對呢一啲嘅責任或者即係呢啲東西嘅時候，我會去咁樣睇佢。 又冇烟食冇酒饮噶，里边好惨噶。 佢应该又唔烟，佢又唔烟又唔酒，应该冇事嘅。 唔系我会咁样，我会咁样问。而家你个脑嘅运作系咪一日24小时都谂住就系自己点样为香港嘅民主运动而奋斗啊努力？ 咁一定唔系啦，都要食同瞓嘅，因为瞓觉8个钟都冇。 唔系我明 唔 系。 呢一样嘢就即系 大部分时间咧， 就决定咗你究竟你个脑嘅 mentality 承受到几多。唔系话净系话坐监，而系话呢个人，诶、哎，譬如我一日谂住咧，就系往后嗰五年我点样推进呢个民主运动，基本上就已经 overwhelm 咗你个人噶啦嘛。 唔会系每一日都喺度谂未来五年系点咩？但系、即系始终其实你每一日都好多嘢，好多样嘢发生，或者好多样嘢要紧。咁其实嗰啲嘢都系同埋呢啲系有关嘅。即系譬如我学联嘅庄，你都要处理啊，或者系你好多新闻，你都系要睇，或者你了解发生咩事嘅时候，其实你必然系会有。 实捉佢出嚟 comment， 都好多好多嘢，你系会关注或者会投入嘅，即系都几多时间系。 但系点睇琴日嗰个元旦游行咁少人啊？ 我都有几个唔同嘅原因，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诶、 学联 日子嘅问题， 系民阵搞噶啦，系嘛？ 日子嘅问题啦，因为 其实我哋 呢个原因， 唔系呢个系一个原因，有啲人真系已经唔再信任民阵，或者即系。觉得冇用咯， 几个问题、 啊，你阿妈都话冇用， 几系咩？ 系啊，佢话 你阿妈你讲 咁大镬， 咁你又去？喂，你又唔信？你又去？ 唔系佢阿妈话， 唔系话你啊， 唔系我， 你咁你信 佢身打去吹鸡嘛？ 系 吹鸡 嘅 我都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系、是、即系其实日子嘅问题，因为其实以往比较多人， 1月2号系， 以往比较多人嘅就系、是、1月1号元旦大游行同埋七一大游行。咁、其实呢两日都系公众假期，同埋系即系都系会有一啲即系象征性嘅意义，或者系啲特别啲嘅日子，咁所以多人啲系正常。咁但系2月1号系虽然系公众假期，但系又唔系一个即系真系全部人都会放假喺公众假期，只系一个礼拜日。咁其实好多人都要翻工。咁第二就系、是、其实又唔系有啲咩好特别嘅议题啊，或者又唔系有啲好特别嘅目标去 achieve 到，譬如就话唔系好就住一个特定议题去反对啊，或者唔系就住某啲东西系真系去推进或者发声。咁所以其实 陈志颖谂紧就系、是、即系以后搞唔搞游行？你点睇咧？ 我啱啱就系谂住讲呢样嘢，咁就 系、 是、 咯，七一点睇， 你成日都打电脑，好中 意。我都觉得你哋好烦啊！ 唔系佢啊，我冇。 我决定我唔出声。 我入得好靓嘅啲问题， okay, okay, 一分钟。 咁所以即係第三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香港人對於抗爭模式係的而且確有改變嘅。以往可能即係集會同遊行就覺得係出咗嚟，咁但係即係雨傘運動，尤其是咁大個即係國民抗命運動，都依然係令到政府唔讓步嘅時候，香港人必然會反思就係、是，即係咁樣嘅模式嘅手法係咪會有用？咁但係我覺得其實絕對係唔衝突嘅，即係你遊行係照搞，或者係你依然係有更加高規格嘅嘅即係示威啊，或者係抗命嘅方式咧，都依然係一定係重要，因為你要俾更加大嘅壓力，或者俾更加大嘅管制壓力去政權嘅時候，呢啲嘢必然係重要。咁但係代唔代表遊行係冇意義咧？咁我覺得未必一定係，因為其實遊行嘅最大嘅即係做到嘅效果就係你可以帶到某啲議題俾即係大眾化嘅議題去俾即係多啲人認識或者多啲人知道，因為其實遊行咧有一個好比較 moderate 或者比較溫和嘅手段，咁所以遊行必然係有一個佢意義喺度。咁但係即係琴日嗰個問題就係、是、你遊行。但系冇一个好特定嘅嘢想 achieve 到，或者冇特定嘅 message 想带出嚟。咁但系如果你系有啲好 clear message 想带出嚟嘅话，其实游行都依然有佢意义喺度。咁但系都必然系要面对嘅就系、是，其实好多人都对于游行呢个抗争手法嘅已经系甚至唔觉得佢一个抗争手法啦，或者系甚至觉得佢已经系维稳。咁但系暂时系即系，我都觉得呢一个亦都系香港人即系。我之所以话点解我会读多要读多书或者要睇多啲唔同地方即系历史嘅原因，就系因为其实香港而家已经好似去到一个困局咁样。咁你即系抗争手法，你系即系未揾到一条路，就系可以，尤其是占中烧咗两年之后，或者占中喺香港讨论咗两年之后，发觉依然都系不能够应对让步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酝酿或者点样去继续组织香港人继续参与民主运动？呢个系我哋好多人都要答嘅问题嚟嘅。咁但系苏花就系好多人都系即系会批评游行系冇用，但系同时其实亦都未见我，起码我未见到有一啲好 concrete 嘅路线，或者令到香港人信服嘅路线，系真系可以取代游行，或者甚至取代温和嘅公民抗命或者非暴力公民抗命，系真系可以真系俾到个实际效果，或者真系一条明确道路咯。 嗯，系咯，你雨傘运动乜都试过啦，系咪？绝食啊，咩啊，即系出嚟打乜都试过咯，都冇用嘅。 咁所以啱啱即系都啱啱答咗即系 Raymond 问题，就系即系阿 Daisy 都系会谂嘅，似日后会唔会搞游行？咁我即系我都觉得游行必然系有佢意义喺度。咁但系喺咩时机或者就啲咩议题或者喺点样搞游行呢、這个先系先要大问题咯。完全否决游行本身其实系冇意思嘅一个解嘅问题嚟。 我头先唔意思唔系。 即系你问我点样 comment 阿 Daisy？ 即系咯，系咯。即系我嘅立场就系咁咯。 因为你见到而家其实有啲人对叫和理非非或者和平嘅游行系好反感啦。咁咧嗱时间又差唔多，一阵翻嚟嘅时候我系播条片俾你睇睇你点样 comment 有冇？好，转头翻嚟。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听讲 Lisa 今日游行咧，原来有个口号你有嗌过喎。就你要释放 佢冇嗌系嘛？ 有 真 系 有嗌 有嗌。 因为好简单，就系老豆冇得拣， 系 特首我哋一定要自己拣， 系啦， 所以要释放梁振英，释放曾普先， 系啊，系啊，系 啊，好嘢 ，OK 啊， 好天分， 释放咗咯，系咪今日？ 系释放咗啦，应该 系咯， 我唔知系唔系，嗱呢、這个都唔知嘅 啦，唔系佢出咗张纸，嗰张相应该都系自己 po， 真系唔知啊呢、這个 ，be myself， 喂。呢相即系电话呢啲可以影定好多张，咁佢老豆求其攞张出嚟就话 be myself 啊嘛。 咁啊系，我觉得梁陈恩可以选特首咯，跟住咪可以出嚟选区选， 非常受欢迎啦。 咁啊选佢，我选佢 都呢啲真系 未必得啊，我觉得，因为冇公民提名， 唔够40岁， 呢一个都佢都好难攞到过半数提会嘅支持。咁所以就算系 抽得靓啊， 即系就算梁陈恩都未必系可以喺呢一个咁狭窄嘅政治制度度选到。咁所以我哋一定唔系，一定 唔可以 支持待住先啦，系咪先？ 果然勁啊！ 咁啊，你繼續啊嘛，你又有嘢問？ 係啊，我就想問一下 Lester， 即係今次經過呢一波嘅雨傘運動之後，都似乎好似都爭取唔到啲咩，會唔會諗緊下一步個抗爭運動？你會唔會諗下係會點樣搞？你會唔會參與咧？ 你會唔會變咗勇武派㗎？ 會唔會諗下點樣做咧？有冇諗過咧？ 定係專心 好多問題啊！慢慢講啊！ 第一个问题即系后雨伞嗰个嘅社会运动或者系即系后雨伞嘅政治即系民主运动系可以点样走落去？而即系 Alex 近排都即系写咗篇文，就系即系讲印度个个经验。咁而我觉得印度经验同埋香港而家咧，都系即系有似嘅地方，亦都系有大家可以参考嘅地方。咁就系即系大家都知道甘地系边个啦，即系就系非暴力抗争啊，或者系人哋叫佢做圣雄甘地啦。咁然之后即系甘地当年就系、是、即系总共咧就系发动咗四波合作运动。咁但佢第一波合作大型波合作运动咧，其实就系好似即系雨伞运动咁样嘅，其实就系即系未令到殖民地政府让步，亦都未令到当时日当政府让步。咁甚至系1920年开始发起，咁但系去到1922年甚至系即系有暴力出现，即系有暴动出现，咁即系即系嗰阵咧，甘地就先主动叫停咗啦。咁即系好似我哋喺即系个情况就好似我哋喺占领期间，因为有黑社会打人咧，我哋就嗌撤退咁样。咁但系即系当时佢就系即系做呢样嘢啦。咁但系撤退咗之后，即系叫停咗之后，其实佢系冇放弃呢样嘢，反而就系、是、而都系同香港系好似嘅，就系、是、即系去到唔同社区做一个深耕细作啦，就系、是、用一个文化嘅，即系用文化或者用文化包括政治，或者用文化同政治一起在社区那里做一些推广，或者用一些组织和连结的工作。继而就是在组织那里，其实它是建立到一些很 solid 的地区网络组织或者地区的政治力量。之后才催生到第二波的合作运动，或者第三波的合作运动。其实就是建基于第一波合作运动失败之后，它在这个的地区那里做一些很多的串联或者组织工作，令到后来甚至的即系一啲好有效嘅手段，譬如就话罢工、罢市、罢卖呢啲情况喺印度嗰度出现到。咁、其实即系而家香港，亦都系即系我会觉得比较类似嘅，就系即系第一样嘢就系、是、你短期之内你都好难即系发动大好大型嘅即系罢工运动，或者即系占领系。 即系罢工罢市好似香港唔 work 咁嘅。 唔系 work 系暂时未，即系绝对系未有条件啦，或者系即系未。即系未有呢啲气氛去做到啦，咁但系不能嘅反应就系、是，罢工罢市其实系对于成个政权系即系一个最大嘅威胁啊，或者系即系最有用嘅东西，或者最有阻吓性嘅东西嚟，甚至系比占领系有用。 系 咁，但系即系占领其实即系初头已都系好似香港就好似你咁讲，就系话唔会出现嘅， 系咯。 但系即系香港就系即系做呢样嘢，咁所以即系我哋要做嘅就系我哋去。可以希望 push 到啲咩出現，咁然之後就即係努力去做咯。咁即係始終係我相信都係等一個嘅時機去出現啦。咁其次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即刻參考嘅東西就係、是，其實印度嘅成功或者印度或者台灣民主派，即係點解民主派出現呢、其實同埋當時嘅國際局勢好有關係。咁就係即係1920年佢係第一次加入咗運動，咁但係去到1940幾年或者1950年，佢哋運動先成功，或者先爭取到好確實嘅成果，或者可以一啲好根本性嘅改變。咁但係其實亦都同當時嘅國際局勢有關。譬如就係話喺英國喺二戰之後咧，就係佢就係放棄咗佢嗰套嘅殖民主義政策，咁就係即係喺唔同嘅殖民地嗰度退兵，咁就逐漸係放寬對於即係殖民地嘅管制或者對殖民地嘅控制。咁但係呢一啲嘅國際局勢嘅改變啊，或者係一啲威權政府或者一啲中嘅專制政權一啲內部嘅改變，其實我哋永遠都唔會知道，或者永遠都唔會預測到佢幾時會出現。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呢啲，即係 make sure 呢啲嘢出現嘅時候，我哋係有足夠嘅準備 ，ready 係會 push 呢樣嘢去。 咁咩叫做 ready？ 嗱，講 ready 就係即係你起碼你可以知道自己做咗，你可以做嘢。譬如就係話，我哋而家知道自己佔領之後嘅組織係唔夠嘅， 係咯， 或者佔領之後大家唔能夠團結埋一齊，或者係一啲即係佔領區或者係即係雨傘運動嘅信息咧，係不能夠帶落社區。咁呢啲咪就係我哋而家香港未 ready 嘅嘢咯。或者譬如就係話區議會嘅相當之去政治化，或者區議會都依然係處理一啲即係基本上係無關痛癢嘅議題。咁就係我哋即係話喺社區其實都係相當之去政治化嘅。但係即係香港參與政治運動咧，係唔會喺社區個層面度發生。即係好少啦，咁但係呢啲其實亦都係我哋可以 work on 或者我哋可以即係發展嘅東西，即係社區必然係好重要嘅陣地嚟，我覺得。即係其實社區同埋政策絕對有關係啦，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即係即係中港融合啊，或者係即係內地資本對於香港嘅打壓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層面絕對唔僅僅就係喺一啲大財團啊，或者係嗰度即係出現咁啊。你屋企隔離屋企條村隔離條街重建起豪宅。呢啲咪就係正正就係即係中港融合啊，或者就係即係內地資本入侵香港嘅一啲即係切活生生嘅例子。咁但係其實係暫時係未有一啲足夠嘅力量係去阻止啊，或者係會推動呢啲嘅社區抗爭或者社區嘅政治化。咁呢啲咪就係我哋可以即係做嘅東西。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關於一個即係對和理非嘅批評，或者係即係對於即係否定和理非嘅路線。咁我覺得即係。其实社会运动最重要是即系 achieve 到，希望 achieve 到两嘢，即系社会运动无论是游行或者一啲较激进、较 radical、较激烈嘅手段咧，都系要 achieve 两嘢。 第一樣嘢就係你要俾到壓力個政府，第二樣嘢就係你要爭取到公眾嘅或者香港人嘅同情同埋支持，因為其實你冇香港人同情同支持咧，其實你好難俾到直接壓力去政府，或者就算有壓力，其實佢都係依然係一定係會用佢嘅軍隊或者用佢嘅武力咧，或者用佢嘅警察咧係可以鎮壓到你。咁但係即係點解雨傘運動係七十九都唔清場，就係因為香港人係好多人都支持雨傘運動，香港人係好多人都支持雨傘運動。系，甚至系会参与嘛？咁令到佢系即系清场或者系出一啲好高规格嘅武力嘅时候咧，系一个好大压力喺度。咁所以我觉得社会运动或者系一啲较激烈、较激烈嘅手段咧，其实系两样嘢都要即系都要有喺度。咁所以你话完全系摒弃一个即系非暴力，甚至系即系武装革命啊，或者系直接搞武装斗争咧，我觉得即系暂时系。即系我觉得系 似乎睇唔到 个出路咯，睇唔到出路咯。因为好简单，第一样嘢就系、是、你呢样嘢系唔系可以争取到香港人支持。第二样嘢就系、是、你系咪 ready 做呢样嘢？譬如就系话你系唔系有呢、這、一个即系军事嘅训练啦？你系咪攞到一啲枪啊，或者你攞到一啲即系军事嘅东西去做呢一样嘅武装革命或者武装嘅武装嘅斗争 咧？做唔到啦，系啦，军火又攞唔到。 系啦，呢个就系第二点啦。咁第三点就系、是、你冇呢啲训练同冇呢啲装备嘅时候，你有冇一个清晰蓝图系可以即系用武力系可以对付到政权嘅武力咧？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政权嘅武力系。即系暴力咧，系政权最大武器，而系即系我哋最弱嘅手段嚟。因为其实好简单，就系、是、即系香港警察而家即系已经出咗好多以往未出嘅牌咧，即系譬如话催泪弹啊、胡椒水剂啊。但系其实好多嘢佢都系未出，橡胶子弹啊、真枪实弹或者音波炮，其实佢全部都未出。甚至系即系当真系即系武斗派或者系武装革命派杀晒全香港嘅警察，咁 黑车都未出咯。 接踵而嚟嘅必然就系即系中国嘅解放军。 解放军， 而解放军系全世界即系最大嘅军队啦，有几百万个即系解放军。咁解放军嘅装备、解放军嘅训练、坦克车、机关枪，系咪有 ready 可以推翻到呢啲嘢？或者 你讲到我好灰，好似都 唔系，所以 永远都达唔到成功。 我觉得唔需要咁灰的，而且佢喺而家嘅 呢条路线咧，暂时 而家嘅即系 又要游行又唔得。 而家嘅政治格局， 如果唔系我 学武又唔得。 而家嘅政治格局底下的，而且确系好难喺现场嘅状况去揾到出路。咁、但系我始终都系觉得一样嘢就系、是、你有两样嘢必然系会改变，就系、是、政治嘅局势，唔系国际嘅政治嘅版图咧，必然系不停咁改变。第二样嘢就系、是、即系中国咧，冇可能。好似咁樣永遠都係做一個即係世界霸主，甚至我亦都見唔到佢一個咁樣嘅條件去做。即係譬如話中國嘅經濟起飛，譬如話中國即係講每一年補白即係每一年即係GDP 每一年有 8% 增長啦。但其實每年喺即係補七補八嘅背後呢，係好多建基於一啲泡沫嘅樓市或者泡沫嘅金融炒賣。咁但係大家即係從金融市場嘅經驗都見到咧，就係呢一啲嘅即係虛擬嘅炒賣咧，會一定係會爆破嘅。咁爆破呢嘢，中央即係中共咧，係會面對一點嘅衝擊咧？或者中國面對一點嘅衝擊，其實係唔知道。咁、第二樣嘢就係、 是，譬如俄羅斯而家咁咯， 係啦， 俄羅斯人。 第二樣嘢就係、 是、靠你哋咯， 就係、 是、 一個即係專制嘅政權咧。佢 先都話樓市爆破爆幾廿年， 佢 幾年都未爆到。 唔係啊，零八年先爆完。 好快爆啦，几年可能有噶啦。 咁第二样嘢就系即系一个专制政权，我相信嘅就系即系必然系会有佢内部嘅变革出现嘅、即系当然就系唔系坐喺度翘埋脚等佢，即系等佢等运到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即系无论香港嘅俾佢嘅政治压力，或者中国境内一啲嘅俾佢政治压力，其实都系越嚟越大。即系中国人不满声音系越嚟越大。咁我亦都系唔相信共产党系可以即系维持佢咁样嘅统治模式系千秋万世。咁、所以个问题就系、是，当有变革机会嚟临嘅时候，我哋又可以点样把握呢个机会去真系可以争取到我哋争取嘅东西咧、而唔系即系见唔到出路就咩都唔做。 咁你即係可能都會考慮係做返一啲稍微做返一啲冇咁激嘅嘢，就去下深耕細作先喎，係咪？ 我會覺得香港 你嘅睇法啦，唔好話你會， 因為其實如果因為其實唔係話做即係選擇邊一條嘢嘅問題，而係如果唔做呢啲東西嘅時候呢，其實你係催生唔到一個更加大，即係俾多即係更加大運動，或者係一個令到政權有更加大威脅，或者係佢管治呢更加大危機嘅運動出現。 乜嘢？你讲咩？ 哦， 继 续啊！ 系你够问啦， 系 游小姐。 live 嘅问题添， 系 live， 唔系你头先俾佢睇嗰啲啊？我以 为咩啊？ 你 头 先怼 个电话，怼咩 message 啊 ？Let's 系即系咁解。 哦，唔系。 其实我啲睇法同阿 Lester 都几似，所以我哋可以继续访问阿 Lester。咁佢基本上都讲到啲我哋大家相同嘅睇法。 我仲有啲时事问题。 时事问题，你咪继续问嘅咩？ 但系 Alexa 你点睇？即系而家即系似乎有股力量就走出嚟。而家啲后生就即系似乎系会开始都唔讲，净系讲普选啦，净系一开始会讲，即系我要求独立啦，直成香港、 嗯、港独。 即系你又点睇呢样嘢咧？其实。 我觉得即而家即香港面对嘅嘢就係、是、即其实无论係政治制度或者经济结构呢，其实同埋中共嘅关系呢，或者同中国嘅关系呢，亦都係千丝万缕或者係割唔开。如果你单纯係、嗯、即撇除所有嘅因素或者撇除所有呢啲嘅即制造呢，你话港独呢，其实就等于你即埋个头落沙，即落台埋个头落沙堆嗰度，你唔理所有嘢。即譬如话你嗌港独之前呢，你点去处理嗰啲嘅政治经济结构或者千丝万缕嘅政治经济关系咧，我暂时未见到一个即出路或者见到一个蓝图。咁所以我哋要即反而我哋即咩系真嘅问题就系、是、即其实即中共嘅控制固然之系咧，但系中共用咩手段其实亦都系即喺国佢用嘅手段亦都系喺即美帝要用噶嘛，就系、是、一个金融嘅资本主义嘅入侵啊嘛，就系即透过 做生意 系啦，透过即透过做生意令到香港人就系、是、即经济嘅结构令到。即係控制香港經濟結構啦，咁就係令到即係香港好多嘢其實都係受制於中國嗰度，咁、嗯、所以其實即係佢某一啲嘅講法，亦都係即係體現到佢呢啲嘅思維，譬如就係話香港人唔乖咧就 cut 東江水，或者香港人唔乖咧、嗯、就 cut 食物、cut 電，其實呢啲正就係體現即係中國喺經濟嘅問題嗰度喺即係控制香港一啲嘅手段，咁、嗯、所以我哋要 tackle 嘅就係唔係話撇除所有因素。或者係撇除所有因素去講港獨，而係喺即係面對我哋嘅敵人，包括就係即係中國嘅資本家啦，或者香港嘅資本家，同埋即係中國政府、香港政府係點樣行一條，即係點樣係有一個自決，或者係點樣係可以走多條出路出嚟？呢個先係真正嘅問題咯，我覺得。 嗯，有冇補充啊？喂，阿威文， 補充咪就係、 是、你去佢 啱啱喺度 cut 緊，啱 cut 喺度 cut 緊條片啊嘛。你昨天有没有上 Facebook 看过一条片呢，就是说有一班人呢去 大埔 追击李思燕。 没看。 OK。咁呢我而家准备放一段片俾你睇呢，就係、是、即係关于所谓叫追击李思燕嘅。咁你等等我要啱啱啱啱吸返条片我 send 俾出面先。 send 出去。send 俾出 面。你哋保 住。保住先。我哋讲完先啦。 喂点睇何俊仁咩呀， 公投。辞职公投。 辞职。 哎呀。 前啊后啊， 有冇用咧？觉得 咩啊？前啊后 咩咯？否决咗， 否决前啊，表决后辞职， 否决前定后？ 喂， 你会唔会觉得否决唔到？ 而家的而且确咧，我觉得系有一个危机喺度嘅， 系 的而且确系啊， 大家都感觉到。 我睇下莫乃光啊，汤家华 的而且确系啊，暂时咧我见到系想代即系冇之前咧系咁有信心，一定否决到，因为第一就系、是。即系英美咧都表态啦，已经即系夏先福，嗯、即系汤家华讲夏先福就系话要待遇先啦，或者英国有一个即系我即系好高级嘅官员嚟香港，即系施维尔，就嚟、是、香港就系话佢都系即系希望咧泛民议员咧，就甚至去见过梁家杰啊，或者系其他嘅朋友咧、嗯，就系话佢系希望系可以即系待遇先，即系通过呢一个政改方案。咁第二就系、是嗯、其实即系中共咪放咗风就系话2020年或者2022年咧。佢嘅選舉制度咧係可以更改嘅時候咧，其實咧即係令人驚訝地咧，譬如就係話湯家驊或者係莫乃光，亦都係一啲比較令人震驚嘅信息係會表達出嚟。譬如就係話呢一個嘅湯家驊咧，由絕不讓步咧，係而家變咗做絕地讓步。 系咯， 系啊， 亦都系 你嗌口号啦， 咩啊？ 咁样嗌口号， 我 feel 几样嘢噶，所以转态呢下。 咁所以其实我相信而家都系都有一个危机喺度，咁所以变咗就系话，我觉得即系对于何俊仁一样嘢就系否决之前同否决之后咧，亦都系有佢嘅效果喺度、嗯。否决之前其实我即系个前提就系我相信咧个公投咧其实一定系会赢、 嗯， 因为第一就系、是如果即系唔赢嘅前提，即系有机会唔赢嘅前提底下咧，就系呢一个政府咧佢系真系同你玩，但 系 我觉得政府、 啊、我真系惊、啊， 但系我觉得政府同你玩咧呢、這个机会系不大，因为第一佢自己对呢、這个对呢样嘢系冇信心。 但系你觉得民建联系今次真系冇话我唔同你玩、啊？ 第一佢对呢样嘢冇信心，第二咧其实北京咧系好忌嫌公投呢样嘢。如果咧政府咧佢系真系派人出嚟咧，其实就变相咧系认同咗呢样嘢系一个公投。咁、嗯、所以其实北京咧系一定系，我觉得系一定系会对于公投呢个议题系相对避忌，甚至一定会参与。 譬如你个公投议题就系、是。嗯待唔待住先？我真系揾个人出嚟同你投，我离行离啦，赢条弥敦道赢你啊！咁系咪全香港要一定咁就要去就范噶咯？ 如果系咁啊，好玩啊！即系真系可以有一个 北京暗瓦底默认嘅公投咧，咁对于佢未来一定系好大嘅冲击，因为其实而家佢即系佢一定系唔承认公投噶嘛，或者因为唔承认公投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于第一就系佢唔俾香港人自决啦，或者第二就系公投系即系佢会觉得系对于内地政治体制咧，或者对于内地冲击其实都大。 但佢可能觉得佢要过咗呢个方案系紧要过。 所以嗱，我觉得而家一定唔系，因为其实维持呢一个嘅乱局咧。維持呢個1200人咧，對於佢係咪真係冇著數咧？或者對於梁振英嚟講係咪真係冇著數咧？我覺得唔係，咁、反而就係梁振英或者啲土共咧，其實都係暗馬地，其實係覺得過唔到係好嘅，反而係佢嘅一啲即係一啲比較即係內地一啲比較溫和嘅，或者係即係所謂嘅夾派嘅人咧，或者政府一啲比較夾派嘅人，其實相對焦急。咁所以見到你先至見到831啊，點解會林鄭啊，或者林鴻哥啲黑曬面，甚至係即係即係佔領期間咧，其實係即係可能林鄭係好希望有對話，梁振英好唔希望有對話。係 啊， 呢啲情況，呢情況會出現咧、 啊， 其實係因為即係政府嘅一個即係英格派或者土共對於即係香港嘅建制派之爭嚟嘅。咁、所以其實土共，我覺得必然係唔希望佢呢一個政改咧係可以過到，即係必然係唔希望呢個政改係可以過到，甚至係希望佢係同泛民一樣咧係可以否決到。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多嘅即係嘅。政治關鍵喺度， 好多計算。 咁所以即係何俊仁嗰個其實，我覺得亦都係即係另一樣比較重要嘅東西。如果係否決之前咧，得而守舊就係可以因為而家政府嘅手段就係、即係你希望將否決呢刻咧，俾泛民咩嘛？即係其實就係俾公民黨或者係俾即係三黨食咗佢，就係話佢哋係阻住香港民主發展嘅先頭罪人啊嘛。咁如果有一個公投喺度，咁你清清楚楚就係用民意台對決咯。你一係就派人出嚟選，一係你就。一嚟就即系收爹啦，你唔讲咁多嘢， 唔系好低票咁样戆居居咁样选翻咯。 我觉得点都唔会低过2010年呢、這个 50 呢、這个，我觉得我个人 五区公投 一定系唔会低过五区公投嘅。咁而即系尤其是 我 遇上运动之后，一定唔会经历过五区公投，同埋 即系你几多佢哋都话你少噶啦，除非你700万票嘅啫， 唔会啩？你投票都300万， 唔系咁有唔同。 你100万，佢都话有600万人赞成啦，系咪先？ 佢话少，但系100万人俾咗政治压力，必然系会比50万人系大好多噶嘛。咁呢个真系佢点都一定系咁讲，但系佢感受到嘅政治压力一定系唔同。咁我哋即系要计嘅，或者要睇嘅就系佢感受，佢有机会感受到政治压力系有几大。咁如果系即系多人嘅话，其实佢我觉得佢必然会喺度。咁所以我呢个亦都系我觉得点解否决之后，佢都一定系有佢嘅。即係做一定係由佢作用喺度咧，就係、因為其實否決之後咧，其實成個政改運動咧，似乎係會無以為繼，或者係冇一個即係主軸喺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 咁係咪重啟啊？ 泛民必然就係要求咧，即係或者我哋咧必然係會要求重啟呢個政改運動，係 咯， 因為冇可能否決之後就係千秋萬世咁。咁所以但係就係你係冇一個 campaign 或者冇一樣嘢咧，係可以 push 到佢。或者俾多好大壓力嘅咧，係要佢必然咧，係要即係重啟呢一個即係政改五部曲。咁所以而此公投或者係一個即係全改公投， 重啟都係一個死，即係一個唔想見到嘅嘢嚟噶嘛。 重啟點解唔想見到？係咧，重啟佢唔想見到，但係所以其實佢係即係第一有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佢有個憲制責任，佢一定要做嘅。因為其實李飛佢已經講咗就係、喺香港落實民主，其實係中共憲制責任嚟嘅。因為基本法或者係即係中共憲法都已經講咗，或者係即係人大決議咧係講過嘅，所以佢一定係要履行。否決之後，其實佢完全係不能夠唔重啟。但係重啟之後會做啲乜嘢，或者係點樣重啟咧，或者幾時重啟咧？呢、這個先係我哋關注嘅東西。咁我哋當然就係希望否決之後就立即重啟咧。係 咯，你唔係一七 係 點？ 但係而家就係你完全冇一個嘅社會壓力俾佢即係重啟啊嘛。咁所以個問題就係、你喺否決之後，你點樣去繼續去製造嗰個社會張力，或者逼佢去重啟呢一個先係個問題咯。而即係公投喺北京咁忌善，或者北京咁即係又驚又好重視有嘅東西，我覺得必然係會俾到一定嘅政治壓力佢。 咁即係你都幾贊成公投嘅？ 係，我不嬲都係即係公投派嚟。 咁我都贊成，我都要幫手嘅。講真就 有人贊成啫，嗬？ 邊個唔贊成啊？ 唔贊成啊！ 唔好講呢啲， 唔好講呢啲， 好是非搞到。 繼續咯。 你如果有人唔贊成，我都好樂意同佢去 被辯論啊嘛， 絕對樂意。 我帶你去。 咁但你如果覺得佢係喺表決之前辭職公投嘅話，你覺得即係泛民嘅投票取態，需唔需要跟住公投結果咧？ 呢、這個我相信唔同政黨咧，必然有自己考慮嘅。 你咧？ 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係冇所謂，因為咧係我覺得係我覺得贏嘅機會係。好大， 好大。 咁但系如果真系输或者输好多嘅话，其实即系嗱，我觉得公投咧，其实系有两个嘅指标系可以睇嘅。因为其实即系立法会，因为呢个系个属于即系政制改革，或者系基本上系属于即系基本法嘅修改咧， 或者基本上屬於憲法層面修改咧，其實係咪公投過半數過咗咧就算贏咧？我覺得呢個係有爭議，甚至我都覺得未必認同。如果唔係咧，立法會嘅表決咧都唔係要三分之二議員咧係投贊成票咧先可以過到，即係變咗話泛民亦都唔會有一個三分之一嘅否決權喺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社會係要基本上係由唔好話絕對共識啦，係要比多數決咧係更加前一步咧。先至係可以做到。咁譬如話係咪即係即係攞三分二嚟講係即係 66.7% 咧？先至係可以即係呢一個贏嘅門檻咧。如果過唔到，即係冇過唔到呢一個66.7% 咧，就要否決啦。呢個係可以拗。咁但係如果係即係過半數或者係67.7% 咧，我都覺得係即係你攞出嚟投係絕對冇所謂，因為我覺得即係道理係我哋呢一邊。 嗯。 咁但係唔同泛民政黨必然係有自己考慮，尤其是係即係經歷過2010年嘅貴黨啦，即係民主黨啦。咁如果佢真係即係再去咁樣提倡嘅話，其實係即係等於就係即係會俾人話 係辭職公投咯。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 晦氣啦，呢女人 對咧 企唔好。 嗱，女人就係咁啊，我最叻。 你個死仔！ 我最明白， 系 我最明白。尤其是可能即系大家年齡差距咁， 够啦， 就絕對更加多呢个情况出现。我都系会依然系会保持耐心咁，希望同你去解释我嘅观点。我绝对唔会动怒。咁即系咁，所以就系 咩？ 而家就系呢一个嘅否决之后做啦。即系民主党觉得必然系会唔使否决之前做嘅。呢个就系即系好现实嘅。 但你之前都讲唔切啦，你根本 其实讲唔切，其实讲唔切。 唔 系 你 除非系听日辞职， 唔系听日辞职都讲唔切。我话俾你听， 听日辞职有机会讲唔切，有机会讲唔切， 咪咯， 有机会讲唔切。但 你都表决啦，你几多啊？五六月都 系啦。咁但系因为其实佢系以往嘅 practice 系三至六个月嘅，即系譬如就 系 话 佢同你玩六个月， 陈方生嗰次咧就三个月嘅， 系咯。 马力嗰次都马力就陈方生嗰次啦，咁就 佢要快可以快， 要 慢 可 以 慢， 慢可 以慢。 咁佢拖你，拖你就 佢一定拖你喺之后， 佢唔会迟过六个月咯，因为迟过六个月，何俊仁就可以翻嚟嘛。咁变咗就系话佢之前即系判长毛坐监嗰单嘢咧，咁佢就即系白做啦。咁佢唔会咁揾自己笨咁啊。咁但系即系前同埋后，其实佢自己都必然系有佢自己的政治计算喺度。咁譬如就话前，其实佢就等于 endorse 或者默认呢个公投咧，系真系对于成个嘅真系系咪投票咧，系有一个决定性嘅作用。咁即系等于就系 endorse 呢一个公投嘅地位。咁呢个系咪佢希望见到嘢咧？咁如果系后，即系之后咧，咁就系即系佢即系又会去自己考虑喺度咯。 即系俾你计到仲系中央政府嘅， 我觉得真系吓你一跳。都好难计嘅啫，有时佢哋 好多嘢计嘅，我觉得。 佢哋好多系斗噶嘛。 唔好讲你个诗，我想问埋嗰啲，因 为你问。 好啦，读书之后有冇你嘅人生谂住几时结婚啊？ 咁快去到咁远。 边有咁快？我而家先廿一岁， 我知唔系啊？你唔系廿几岁读大学，你已经谂定几时结婚噶啦？我又冇讲你同边个，即系你冇一个人生，唔系嗱，佢啲人生系人生有啲 planning 噶嘛？ 我知道 Donna 姐咧，你人生你已经好有 planning， 或者已经上晒轨道，但系咧，我同你都系一次啦，年龄咧系好大差距。我相信好似你喺我年纪嘅时候咧，都系对于自己人生系冇太大规划，或者冇太大规划。而我正就系处于呢一个咁迷茫啦。 你黐线啦，廿一岁读完，哇！你真系傻啦，有晒计划啦。 咁我真系傻嘅，我都知道。咁所以我系好都要支持人谂下自己应该点样嘅。 咁你读完书就做嘢先吓。 如果有人请我嘅话， 哦，咁你嘅咩啊？ 你做民主党嘅政策研究员啦。 佢唔肯做，佢唔肯做， 好高人工喎。 如果我读完书，民主党仲存在嘅话，都 拜拜。 亡党要你， 唔系咁嗱，客官啦，你想对象喎？ 你咁啊，你咁啊， 而家都未谂系嘛？ 男定女？ 未啦，暂时未对男性有兴趣。 O K， 咁女仔咧要咩啊？ 要啲乜嘢？要傾得埋咯。 仲有咧，使唔使定系左交？ 使唔使？ 佢会唔会同自己嘅政治理念比较相近啲嘅，会容易啲咧？ 好啦， 你问我，唔俾问。 唔系我好客观咁问 嘅啫。唔系， 我冇针对人， 冇针对人。如果 要生嘅一个啊， 如果啫嘛， 生 唔系，sorry， 有冇谂住有小朋友嘅先？ 生只都养得起先啦。 哇，你咁灰啊，而家 唔系，梗系啦，你。咁贵呢啲全部都 400万一只喎，唔 系 400万一个， 最通胀我迟啲。 真问你系有钱仔，唔好讲呢啲系咪？ 呢啲嘢都 答得噶嘛？假如啫，假如 咁啊， 假如啊， 嗯， 暫時咧都係都好多煩去處理，譬如就話啲官司要點樣搞啦，咁都要你幫我去處理一下。 得啦，嗰啲嗱係咪我搞掂你？你就諗結婚，草定人情先係咪？ 你係想草定人情咩？草定人情。 喂，咁你爹哋媽咪支唔支持你啊？ 边样结婚定咩？ 知都支持 结婚啊！我讲 咩啊？ 结婚 乜啦？ 你哋即系唔系你哋 啲人啊？ 即系呢啲运动 支持因为佢都俾好多空间我自己去，即系谂自己点样自处。而即系我参与咗之后，佢亦都对呢啲嘢即系了解会多咗啦。因为其实即系我妈之前都系一个即系 师奶仔咯， 政治嘅师奶仔咁，但系之后其实佢嘅。了解或者佢睇新聞或者佢希望即知道香港發生咩事嘅情況係多咗嘅。 你媽冇對住你喊過？ 冇喎，咁又 即因為你俾人捉咗或者？ 可能冇喎， 冇啊， 冇嘢喎， 咁犀利。 可能自己咧， 佢喊你唔知啫係咪？ 可能係喊我唔知，咪咯。佢唔喺我面前喊， 但係好緊張，真係好緊張。 咁係我明白。 唔係你啲咩親戚嗰啲都好緊張啦，係嘛？咩同你剪布啊嘛，係嘛？好誇張，阿姨嗰啲啊。即系成个家族， 唔好讲咁多啦。啊，讲几多次？ 系啊，唔使啊呢啲。 快多谢人哋今日上嚟做嘉宾啦。 哦，好啦好啦，做咩问啊？喂， 我做嘉宾。 咩？仲有咩以下人士嗰啲唔使啦？ 仲有啲咩最后要问你？快啲问埋。 好。 咩以下人士啊？ 我哋咪叫佢 comment 几个人嘅。 边几个？ 嗱，如果你好叻嘅，你只系想用三个字咧形容以下人士嘅啫。曾玉成，你要点形容佢啊？ 好识做， 好识做。叶柳咧？ 好无耻 嘅，何俊仁咧， 好 A V 白鸽党， 何俊仁啊，民主党， 周永康咧， 周永康，好朋友， 好可爱， 好战友咯， 我又好贱啲，我听佢话，之锋咧， 之锋救世神童咯， 救世突咗个字， 唔系当系三个字啦，不系 咩？我听唔到救世神童 啊， 我有咩救世神童添？ 算啦，我放过去。 冇啊，你今日都好够啦。 系咯，我觉得上咗一个好宝贵嘅课咯。 我哋好多谢啊， 一次入五次，一个房人入五次。 唔系啦，入到我真系，唉，执袋走。 我哋好多谢 Lester 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啲睇法啊。 系咯， 多谢各位前辈同即系 请。又嚟。 两个阿叔同一个阿婶。 阿妈嚟啊都。 好，下礼拜再见，拜拜。 好 ，thank you。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